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5集。你让我跟谁学小提琴？ 姓程。 林奇印象里并没有什么姓程的人，不过还是开口道：“ 你让他进来。” 往日里来找林奇的人也不少，秦宇跟林景轩并不感到奇怪。直到一个冷着脸的青年男人进来。 林先生，我们少爷说了，这是你们要的人。 程木麻木着一张脸，将身后的女人松开，朝林奇等人点点头。 人已送到，我就先离开了。 林奇一看，那是一个跟秦宇差不多大年纪的女生。他直接站起来，眉眼拧着，严肃开口。 这位先生，你是不是弄错？ 无言，你为什么要割断我的琴弦？我对你不好吗？ 只是林奇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坐在他对面的秦宇腾的一下站了起来。秦宇看着无言，按捺着脸上的冷气还有怒火，他捏了捏自己的手指，强制自己冷静。无言只是冷笑着看向秦宇，没有说话。 什么琴弦？ 林奇顿了顿，又温声开口。 玉儿，你的小提琴坏了。 林景轩察觉到异样，他抽了一张纸擦擦嘴角，抬眸示意秦宇说话。秦宇的眼眶红了红，晚上的自习他都不敢去学校，很怕看到别人嘲笑或者其他的眼神。 今天学校校庆，因为他把我的小提琴割断了，我的表演砸了。 秦宇的睫毛垂着，手指紧握，声音哽咽。秦宇的小提琴是林奇专门为他定制的，价值不菲。这点钱对林奇来说算不上什么，他手中捏着烟，对着无言拿出公事公办的态度。 无言同学是吧？你为什么要割断我女儿的小提琴琴弦？ 无言不说话。林奇往烟灰缸里弹了一下烟灰，再次抬眸。 你应该知道，女儿的小提琴是定制的，如果是你蓄意破坏的话，意味着你要赔580000。 秦宇看着无言，又痛心又不可思议。 我也想知道。 你也想知道？好。 无言听到580000，眉眼动了动。 秦宇，我更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拍下秦染和那中年人的照片，还诱导我发到论坛。凭什么我被学校开除，你安然无事？ 这句话一出，整个林家陷入诡异的沉默。 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我拍的照片？ 秦宇瞳孔一缩，无言现在的反应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林景轩将手中的纸巾揉成一团，扔到脚边的垃圾桶。他慢条斯理地抬起头来，看向秦宇。 照片是你拍的？ 不是我。 秦宇有些慌了。 爸，哥哥，你们相信我。 你把手机给我，又故意点开照片那一页，不就是故意让我看的？ 无言不慌不忙的，他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拍照那一页递给林奇。秦宇死死地盯着无言手中的手机。林奇没有说话，只是接过来看了一眼。无言是用自己的手机拍秦宇手机的页面的，秦宇的手机是林奇给他挑的一款限定版手机，一中也找不出来几个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林奇强压着震惊，他沉默地把手机还给秦宇，又看向张嫂。 把无言同学送回去。 林景轩没有看无言的手机，但从林奇的表情可以看出结果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秦宇闭了闭眼，不再有任何辩解。 爸，你要信他们的话，如果觉得是我，那就是我吧。 秦宇的一张脸发白，闭着眼没有哭。 只是疲惫地开口。 你让爸好好想想。 林奇抬脚往楼上走去。到了书房，林奇先叫来了宁晴。宁晴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有些心不在焉的，现在就算被林奇叫过来，他还是有些恍惚。他还没有从下午的事情中回过神来。宁晴从小的时候就不太专注秦冉，自然不知道他竟然还会修复监控。这在宁晴这里是一件极其神奇、极其高科技的事。林奇问他的时候，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事。 能修复监控？ 林奇一愣，又开口。 那他学过电脑？ 可能是吧。 宁晴想起一些事来。 我爸就是冉冉他外公，算是老程序员，他应该是耳濡目染。 啊，我知道了。 林奇点头，他疲惫地按了按太阳穴，让宁晴出去。好半晌后，他拨通了林婉的电话，说了这件事。 那位程先生是谁？京城倒是有一个鼎盛豪门。 林婉站在那边的后花园中，下意识地就想到京城程家，不过笑笑。 不过那些人自然不会去云城。算了，哥，现在不是要怎么做的时候。 林奇沉默了。 你做个选择吧。 林婉自从上次的事情对秦冉的印象就极其不好。 那姓程的人肯定是秦冉找来的，小姑娘年纪不大，心思倒是不小，把这些竟然摆到了你面前。不过也年纪小，没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。 秦宇是林家人，又有他在京城帮衬，以后被魏大师看上，未来有无限的可能。反而秦冉，林婉知道他成绩不好，小提琴也没有好好的学，全身上下就那一张脸能看，未来是不可能跟秦宇相比的，处境绝对不能说好。若秦冉足够聪明，趁这个时候好好掌握着林家这条人脉，跟秦宇打好关系才是。林婉不太想知道秦冉的事。 之前不是听雨儿说那个秦冉也学小提琴吗？我问过我们家老爷子，魏大师是断不可能收秦冉为徒的，不过找个其他小提琴老师倒是有可能。不过这段时间你让秦冉好好跟着雨儿学几天，那些大师可不是什么野路子，什么人都收。 林家不远处，程木回来的时候，陆兆颖正站在车边，脸色阴沉沉，脚狠狠地踢了一下车子。他瞥了一下坐在车内的程俊。 你怎么就这么把人送到了林家，不暗死他们？ 陆兆颖一开始并不知道程俊找徐校长要了人是为了秦冉的事，等程木去林家了，他才从程俊口中问出来，顺带知道了秦冉下午在大礼堂的事。以他对秦冉的维护程度，他恨不得时光倒流回到现场，去那化妆室把人一个个的弄死。 那不是长久之计。 后车门开着，程俊没有下车，他靠在椅背上，这会儿倒是清风落松，不紧不慢的。 得让他们先做个选择。 程俊没有怎么查过秦冉的事，不过倒也能推算出来他继父继兄人不错，可是母亲跟妹妹都太差了。有林景轩跟林奇在中间做纠缠，秦冉很难真正的与他们撇清。眼下这算是一刀切，逼着林家人二选一。程俊没有细说，陆兆颖用了10分钟才想明白，最后默默地转向程俊。 狠还是俊爷你狠啊？ 程俊瞥他一眼，就转过了视线。他微微低头，打开车窗，摸出了一根烟，眸色清淡。 回去吧。 次日，午自习，高阳的手背在身后，躲到秦冉面前，敲敲他的桌子，让他去走廊，十分赞誉地把他夸奖了一番。 听你物理老师说，你物理将近40分， 进步非常大。 高阳推了一下眼睛，语气十分和蔼。 啊，高考呢还有7个月，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努力考到3本。 拿着教案路过的李爱荣闻言压根懒得吐槽，40分还值得夸奖？他似笑非笑地看向高阳。 高老师，我觉得你还是看看你们班的平均分跌成什么样子了，别期中考试的时候成了倒数第一。 说完后，也不等高阳回答，李爱荣直接踩着高跟鞋离开了，内心不由得庆幸。好在当初顶住了校长的压力，不然今年的年终奖还有明年的优秀教师他一个都拿不到。高阳依旧笑眯眯的，他有点胖，总会给人一种弥勒佛的温和感。他没有将李爱荣的挤兑当回事儿。 行了，保持这种状态，争取下次努力。去休息室吧，你叔叔找你。 高阳大手一挥，让秦冉去办公室。秦冉不由得瞥了高阳一眼。 怎么了？ 高阳注意到他的视线，依旧笑眯眯的。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吗？ 没了，谢谢老师。秦冉摇头，慢悠悠地回答，说着就往休息室的方向走。来休息室之前，他有想过会是风楼城或者前队，也或者是其他人来找他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找他的竟然是林奇。 林叔叔。 秦冉微微地带上门，侧身开口，倒是没有以往的锋芒。他今天老老实实穿着校服外套，底下是黑裤子，挺乖的样儿。林奇看着他的眉眼，顿了顿，然后温声开口。 叔叔今天找你，一则是向你道歉，二是跟你说件事儿。 秦冉对林奇挺尊敬的，他推了一张椅子过去，让林奇坐。您说。 就是叔叔想知道你还学小提琴吗？你妈妈说你跟你妹妹一样，在小提琴上很有天赋。 林奇想了想，又开口道： 叔叔呢，想送你去京城学小提琴，京城老师要求比较严格，若你有意向，可以去考核一下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让雨儿教你几天，听说她的曲子，那老爷子很是喜欢。 等等，秦冉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他摸了摸耳朵，站直了身体。林叔叔，您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没有听清。林奇刚刚是说什么来着？他让自己跟着秦宇去学小提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